弟兄姐妹平安。前面还有空位，这边都有空位，请尽量坐到前面，可以坐到前面。 OK， 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圣经第一本书，而且我会从最开始念。今天经文会比较长，所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由我来念，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念，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树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或者有灵的活物，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五节，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上帝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或者工作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便使他沉睡，他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那是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第三章，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看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或者这边翻译少掉一个字，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与她在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 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多受苦楚，你必恋慕或者想要操控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地必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为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又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上帝 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帕路基路趴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从一开始就赐给我们他的话语。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平人，我们现在在敬拜上帝，坐好。平人坐好。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而且不止如此，从一开始你就叫我们知道我们该从哪里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讲道和接下来的讲道，帮助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的一位上帝，而我们人又是何等的人，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而这问题需要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大人小孩朋友们，还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愿我们在这里宣讲的是他的福音，愿我们在这里的人听到的也是他的福音，能够叫人得永生的福音，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Okay， 我今天本来是计划要开始一个新的讲道，是何西阿书，但是我后来决定今年用最后几个礼拜的时间讲认识我们救主一系列的讲道，因为我认知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有孩子们，有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还有老基督徒，其实都应该可以多多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应该问，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将我们从什么问题或者困境或者难处中拯救出来？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问，当我们邀请朋友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邀请他们来教会？人为什么需要来到教会认识救主耶稣基督？认识耶稣解决人什么样的问题？诚然，我们相信教会的确提供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人也最好先确认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求，才知道自己来教会是来对了地方。因为如果你需要停车位，你不会来教会，你会去停车场。如果你需要托儿服务，你也不会上教会，你会去托儿所。如果你要喝咖啡，你不应该来新福，虽然新福有咖啡，你应该去上咖啡厅。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确，我们相信他解决人所有的问题，但是他也不解决人任何的问题，若非他先解决人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一个教会提供周到的服务，却不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么这教会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而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人人都有罪，人人都犯了罪，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自己犯罪的问题，而且犯罪有其公价，就是死。圣经说，基督是照着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耶稣基督之所以是救主，因为他是有钱人的救主，好人的救主，也许是，但最终他之所以是救主，因为他拯救罪人，他是罪人的救主。我们认知一个教会宣扬这样子的救主，必然会叫人不舒服，或者用现代人的用语，必然会叫人感受有压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的问题，而且都在寻求解决方案。如果人找不到解决方案，至少也要舒压或者有所释放，告诉一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因为他犯了罪，因为他是一个罪人，这会给人压力，而给人压力往往就有反弹，而有反弹有的时候就弹出去再也不回来了。 So 耶稣基督解决一个人最基本的问题，但是人要认他为救主，就先要认知自己有罪。我不是说那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那种过犯，人要承认自己有那样子的过犯并不难，而且你承认我不是圣人，也可以为自己塑造一种谦卑的形象。而且人不需要救主，只需要自己的努力，只需要自己再用一点心或者靠一点运气，也可以解决那样子的过犯。但是人要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不但需要认知自己是罪人，更要承认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犯罪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犯罪的问题，我们会说那个人不认识罪的本质，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罪人。这个弟兄姐妹们会叫人不舒服。所以孩子们，如果你在听到的时候觉得你坐不住，也不要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应该会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以前神学院的老师会劝同学说，我的神学院老师会劝同学说，你们以后去教会不要讲罪。为什么？因为现代人的压力已经够多了。我现在会说，如果不要给人压力，那我们就应该去开咖啡厅或开一个停车场。 OK， 让我先解释何为罪。罪其实很简单，罪就是任何违背上帝律法的作为，就是罪。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今天的经文叙述人最初是如何落入了犯罪的光景，或者按照基督徒的用词是说人如何堕落。要明白人犯罪的严重性，犯罪，每个人都犯罪，犯罪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要明白罪的严重性，就需要明白了解人最初是从什么光景之中堕落的。换句话说，要明白人犯罪是何等的可怕和可恶，就必须先了解创造人的上帝是多么的美善和恩慈。起初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而且唯有人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有上帝的知识、公义和圣洁。上帝又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活物。上帝创造人是甚好的，是没有罪的，因此我们真的可以说起初人之初性本善。不但如此，上帝还将人安置在一个园子里面，那个园子里面有树木，有果子，有河流，有宝石，有金银财宝，有一切维持人生命而且叫人享受生命的丰盛。 上帝将人安置在他的慷慨和丰盛之中，而且又赋予人使命，叫他们的生命有意义，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他工作，中文翻译是修理，要他工作和看守那个园子。上帝赋予亚当履行这个使命的智慧。你注意，亚当他是应该是说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人，是亚当，不是所罗门王，因为他不需要学习就可以命名所有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而且因为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可以帮助他，上帝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所取出来的。上帝不止安置人在这样子的丰盛之中，他还命令人要享受这一切的丰盛。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可以随意吃，不竟然传达原文的重点。原文是上帝命令亚当吃，你要吃。Okay. 原文的那个吃重复了两次，神学家会称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为上帝对人的probationary command 或者测试的诫命，为要测试人是否顺服上帝。人通常会注意到这条命令里面的诫命，负面的诫命，就是你不可以吃，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在之前的正面指令，吃，上帝命令亚当吃，你要吃。也就是说，这条命令首先宣告上帝对人的恩慈和慷慨，他测试人是否相信上帝是一位慷慨恩慈的上帝。从一开始你看得出来，如果人要顺服上帝，就必须先相信上帝。信心和顺服从一开始就是分不开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注意这个诫命本身其实就叫人分别善恶，遵守这个诫命即为善，不遵守这个诫命即为恶，因为后果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反言之，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必有永生。这样看来，这个诫命，上帝的命令也包含恩典。恩典定义就是人所不配得的，上帝创造人，人本来就应该顺服上帝，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命令命令人顺服上帝。顺服是人的本分，而本分不能够叫人赚得或叫人配得任何额外的奖赏。换句话说，上帝并不欠人永生，然而上帝定义要赐给人永生。这条诫命测试人的顺服，也奖赏人的顺服。如此，顺服就不仅是人的本分，顺服也是人得到永生的条件。神学家就此会称这两节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为我们改革中讲圣约。这个是什么之约？这个是行为或者工作之约。人是靠着自己完全行为上的顺服得着这约的奖赏，就是永生，或者按照他的不顺服得着这约的惩罚，就是死。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行为或者工作之约没有恩典。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行为之约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之上。我们通常以为只有罪人才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从创世纪二章三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人在堕落之前就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也因为上帝的恩典就已经有永生的盼望。而且对亚当和夏娃来说，守上帝的诫命并不困难。之后使徒约翰会提醒我们，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如果上帝的诫命对我们罪人来说不是难守的，那么对 还没有犯罪的亚当夏娃来说更不困难。他们不像我们已经受到罪的污染，他们有上帝的灵，他们是直接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诫命，而且他们是在资源丰盛的园子里面，他们本来就有顺服上帝的本性。然而有一条蛇出现在园子里，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狡猾这个字同时也有精明灵巧的意思，耶稣告诉门徒们要灵巧像蛇。蛇在圣经里面可以同时象征上帝的惩罚或者上帝的拯救，就如在民数记21章那个火蛇和摩西的铜蛇，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这条蛇是代表魔鬼。耶稣后来告诉不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起初最先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女人，如果你不能安静，你可以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我们期待你可以安静的听讲道。So, 我们会好奇这条蛇怎么会出现在那个园子里面。如果上帝的创造都是好的，甚至是甚好的，那么这条蛇怎么变坏了？为什么灵巧和聪明在此变成狡猾？换另外一种方式问，若上帝的创造是好的，包括上帝所创造的天使和后来堕落的天使本来都是好的，那么邪恶从哪里来？这个是神学上无解的奥秘，是属于我们上帝的隐秘，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神学家巴文克会说，罪的根源其实就是个谜。上帝并没有让我们知道撒旦为何或者如何堕落，但是主耶稣他说，他有一次说什么，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落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邪恶是如何产生的，但是我们确知罪的确进入了世界，上帝也容许那条蛇试探人，而也容许人受试探。蛇怎么试探人？首先蛇开口说话，我不知道夏娃他怎么听得懂蛇语，但是他的确开口说话。蛇一开口说话就颠覆了上帝的创造秩序。你注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在创造中有其秩序或次序，各从其类，而最重要的分类就是上帝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别。再来是什么？再来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再来就是人和其他所有受造物之间的区别。一切的顺从都是基于这个秩序，如果没有秩序就没有顺从。人顺服上帝，女人顺从男人，而地上的走兽理当受人的治理。换言之，在上帝的创造秩序里面，一条蛇根本就没有开口说话的空间。而讽刺的是，在圣经里面所记录受造物之间的第一个对话，并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甜言蜜语，而是一条蛇开口对女人说话，或蛇问女人话。与其回答蛇的问题，女人至少应该反问那条蛇，对不起，如果她要客气一点，礼貌一点，对不起，对不起，这里哪有你开口的讲话的余地。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夏娃是史上第一个 animal rights activist， 第一个高举动物权益的人。但是他听蛇说话并不是他很开明，他一旦开始听蛇说话就是为了自己颠覆上帝创造秩序，打开大门。蛇不仅对女人说话，蛇更直接质疑上帝。蛇说什么？他说谎，他说 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问号。So, 蛇之所以狡猾，因为正因为他没有直接说谎，他把树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吃，你要吃上帝这个诫命，把它包装在一个问号里面。So, 如果我说高阿丹又矮又丑，你们马上就可以认得出来我在说谎。但是如果我说高阿丹就是高富帅，你们很难分辨其中真假。So, 真正厉害的谎言，真正厉害的谎言通常是半真半假，而最厉害的谎言是质疑却不会直接否认上帝的话语。蛇一开口，他一开口问那女人，就逼使听到这个问题的人，那个女人要质疑，上帝真的不容许我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问号。上帝真的那么小气吗？女人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是的，夏娃的确有抵挡试探，抵挡那条蛇的能力，他也应该依照上帝的话语堵住那试探者的谎言，但是夏娃他不竟然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回答那条蛇，他添加上帝的话语，他说上帝曾经说不可吃，但是他又加不可摸，也不可摸。 So, 你看得出来夏娃在做什么？夏娃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表达上帝的旨意。之后耶稣会说将人的吩咐当作上帝的道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律法主义的特征。 So, 夏娃不仅是聆听一条蛇说话，他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眼中的上帝就是对人过分要求、小气苛刻的上帝。蛇现在只要顺着女人她自己的意思，把慷慨的上帝变成一个嫉妒的上帝。你们不一定死，蛇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善恶。你们不一定死。蛇他再次质疑上帝的很明确的应许，你们吃了那日必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这是蛇直接否定上帝最慷慨的作为。上帝最慷慨的作为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上帝的本意就是要人如上帝，有上帝的形象。 So, 在女人伸手摘那个树的果子之前，他就已经犯罪了。他犯什么罪？人犯的第一个罪，也是最严重的罪，也是所有罪的根源，就是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天主教会说，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人所犯的第一个罪是骄傲。他想当上帝。我们会说，夏娃确实骄傲，但是他的不幸在他骄傲以先。一个人要当上帝之前，必须先不信上帝。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与他在一起的。和合本没有翻译第六节这很重要的在一起这个字，又给与他在一起的丈夫，他丈夫也吃了。违反上帝的诫命就是罪。So, 与其按照上帝的诫命，上帝明确的命令评估何为善何为恶，罪人就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说我要爱什么就爱什么，我觉得什么是好的我就要，我认为什么是可喜悦的我就喜悦，只要我喜欢有何不可。你们看得出来人不需要吃那颗树的果子才分别善恶，你看得出来在男人女人吃那棵树的果子之前，他 们就早已经背叛耶和华上帝了。这个其实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人犯罪的模式，在行动之前已经犯罪了。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这是在说人在采取犯罪外在的行动之前，心里面已经有犯罪的意念了。男人女人吃那树的果子，那个动作只不过是他们罪行的总结。而且亚当他从一开始就与他的妻子夏娃一起犯罪，他没有尽责看守上帝赐给他的园子，他也没有保护上帝赐给他的妻子夏娃，是他骨中骨肉中肉。那条蛇一出现，他就应该踩碎那条蛇的头，那条蛇若开口，他就应该用上帝的话语堵住那蛇的谎言，因为毕竟亚当是他直接领受上帝的诫命和使命。亚当他在这一切之中的被动，其实就是主动的背叛上帝。在整个测试的过程之中，亚当全然失败。他们两人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我们可以问，到底分别善恶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功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树？如果我问在座的孩子们，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是什么树？什么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哪一种树？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漫画书。我会说你在漫画或卡通通常是苹果树来禁果，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树，有人说是榴莲，但是我很难想象榴莲会悦人的眼目。重点，我不认为那棵树本身可以给人什么特别的智慧，或者那棵树本身有毒叫人吃了必定死。马太亨利，清教徒马太亨利说，知善恶树果子之所以叫人知善恶，因为人不吃就是善，人若吃就是恶。也就是说，并非亚当夏娃吃果子之前他们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因为那个测试诫命就是要测试他们如何判断是非，而是亚当夏娃一旦吃那树的果子，他们就具体的明白何为恶，他们就亲身经历背叛上帝。这个知识叫他们知恶，而这个知识也叫他们失去乐园。值得吗？或者我们心中会问，我们看到人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所谓的原罪，我们会以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一颗果子。甚至我猜连基督徒通常会觉得吃一颗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上帝是不是太严苛了，太不讲情理了。这就是孩子，你们两个，你们要不要分开坐？如果你们要讲话可以出去，或者可以分开，我们要你们专心的听福音，好领受这个恩典。OK， 犯罪吃一颗果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否不讲情理？这就是罪人太习惯犯罪了。你太习惯犯罪，你就无法看清楚自己的罪行。赤身裸体，你无法看清楚罪的本质，也不了解罪的严重性。而且罪人犯罪之后，虽然有犯罪的知识，但这个知识从一开始就从来不叫人自己知罪。亚当夏娃吃下那果子之后，他们认知自己赤身裸体，然后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裙子给自己遮掩。但是他们这个行为也为所有之后犯罪的人立下典范，就是罪人总是无法看清楚自己的罪行，赤身裸体不是他们羞辱的原因，罪人掩盖自己罪行的行动其实也毫无果效。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肉体变长了。所以与其承认自己吃了不可吃的那个果子，亚当在做什么？因为我赤身裸体，因为你创造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藏起来，而且是藏在树木之中，藏在你给我的好的树木之中。上帝在问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反怪罪上帝，赤身裸体我变藏了，然后他怪罪上帝赐给他同居的女人，女人怪罪那条蛇。所以罪人的本性，所以各位也不要觉得太奇怪，罪人的本性就是不认自己有罪。那上帝的惩罚来得也很快，先从蛇开始，然后是女人，然后是男人。而上帝的惩罚也不过是犯罪，你仔细想必然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人犯罪合理的结局。如果犯罪颠覆上帝的创造秩序，那么从现在开始罪人就要活在失序的世界里面。与其受人的治理，蛇要与人和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而就女人来说，生养众多本来是她的使命，却成了多多苦楚的事。与其辅助男人，女人要恋慕或者渴望制服她的丈夫，而男人听从了妻子，就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原来是她的使命，现在变成苦差事。他本来要治理的大地成了他的仇敌，长出荆棘和蒺藜。因为犯罪，本来应该要得到永生的人，现在要归于尘土。所以关于最大的后果我们还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只注意在创世纪第三章，唯独那条蛇是上帝直接咒诅的对象。而且在上帝对蛇的咒诅之中，对人有极大的恩惠。我又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这个宣告，第一，虽然蛇在园子里面得到胜利，但是人却没有完全落入撒旦的国度。女人虽然听从了蛇的谎言，但是女人的后裔却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我想这是上帝对女人后裔的护理，他没有将人全然交在撒旦的手中。而且第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就是所谓第一个福音，圣经里面第一个福音是在这个咒诅之中。这个咒诅包含了福音的盼望，虽然蛇要伤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在这里是单数，是指一个，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给蛇致命的一击。这个后裔就是后来使徒保罗所说，直到时候成熟了或者满足了，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的那位耶稣基督。老约翰说，上帝的儿子显现是为了要除掉魔鬼的作为。他如何除掉魔鬼的作为？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唯有他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了。他需要流血，魔鬼要伤女人后裔，但正因为女人的后裔流血，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从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容许罪进入世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却知道为什么上帝容许人犯罪。如果人没有犯罪，人知道上帝爱人，但是人无从知道上帝是如何的爱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如此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耶和华上帝从一开始就蛮有恩慈，蛮有怜悯。 罪人用叶子遮盖自己，但是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给他们穿。这个就预告人的罪如果要得到遮盖，就必须要有祭物，要牺牲，要流血。亚当和他的妻子披戴的是动物的皮，而我们披戴的是什么？那个皮，那个献祭，就预告将来一次完整的赎罪祭。我们披戴的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人既然已经不顺服了，就无法再凭着顺服伸手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以得永生。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好似可以砍掉重练，或者当掉以后再考试一次。如果堕落的人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这代表什么？他们就要永远活在堕落的状态之中，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就是永远要死。但是人并不就此绝望，因为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有第一个亚当之后还有一个亚当，就是保罗所称的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在第一个亚当失败之处，末后的亚当要为我们得胜。第一个亚当我们看到他在伊甸园里面全然失败，全然背逆上帝。末后的亚当要在旷野里顺服，末后的亚当要在另外一个园子里面顺服，他要在另外一座山上顺服，他要在另外一棵树上顺服，顺服以至于死。So, 上帝安置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把人赶出伊甸园。你仔细想，这个已经是福音了，这个是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救恩。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他失去永生，但是有一个末后的亚当要在十字架上回到伊甸园，他在那棵树上，他在十字架上要代替我们经历上帝火焰剑的审判，然后他要为我们得着生命树的果子，他要为我们取得永生。So, 这基本上就是整本圣经所叙述的上帝救赎历史，其实也是你我得救的故事。朋友们，孩子们，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故事，也许你还不明白你最基本的问题，大人小孩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问题。我祈祷从今天开始，你开始认识这最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也是每一个人大人孩子们都需要知道的故事，因为这也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个人的生命历史。创世纪第三章可以激励一个讲道的人讲许多章，许多篇讲道，20章、30章讲不完。我们今天只注意创世纪第三章，它阐明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信上帝，不顺服上帝，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想要自己做上帝。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犯罪，而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但是我们并非没有盼望。在上帝的咒诅之中，在上帝公义的咒诅之中，有最恩典的应许。在上帝圣洁的惩罚里面，也有对罪人最怜悯的看顾。So, 人本来有一个最好的开始，但是罪人有一个最坏的开始，却因为有上帝的恩典， 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上帝，这个最坏的开始就指向最美善的结局。好叫上帝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从一开始就立意要拯救人，从起初你就为我们预备一位救主。愿今天听讲道的人都听到福音，起初的福音，原始的福音，这福音预告恩慈的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拯救人的福音。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叫我们每一个听到这福音的人，不论是大人小孩，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认知自己最基本的问题，就因此认你的儿子为自己的救主。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